于星期五的一个小小的约定，就是第一首歌呢要彼此赞美一下，来自王力宏的美拉开了周末星期五的爱的更久点。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是 po 的比较早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内容啊，也是这一周呢在广播当中和你曾经分享过的一些细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那我们下面要送出的这首歌呢，我非常非常的开心，看到我的听友马上就要步入婚姻殿堂，幸福的一对新人。这是来自王一楠点播的歌曲，他说这个周末就要结婚了，我想点播一首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送给我的妻子郑一，他每天都会在收音机旁来听晚间节目，那今天呢同样也会在收音机的那一端一起呢来感受这一份来自电波中对你们的祝福。好吧，这首歌呢希望能够为你们的新婚婚礼带去一些美好的回忆，也希望你们一直都这样相亲相爱。同时王一楠也要对妻子说，谢谢你一直爱我，希望我们婚后更加幸福，我永远爱你。 看住时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情歌，生日快乐。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这首歌也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听友，一颗水果硬糖啊，生日快乐。他说今天又老了一岁，越来越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也明白了爱情重要但不是必须的，更懂得了家人身体健康才是最希望的。看来真是长大了。他现在呢很想点播一首岁月神偷，愿以后自己只管大步向前走，勇往直前。好啊，美丽的天平女，生日快乐，希望你早点遇到让你心动的人，并且让你心安的人。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淡风景。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能够活得越来越通透，知道自己的生命中什么最重要，也开始能够放下一些什么，敢于追求一些什么，我想这就是每一岁长大的意义所在了。生日快乐。刚才呢我还看了一下你的微博，哎，是一个很喜欢美食，偶尔呢也会下厨做饭的很漂亮的女生。其实夏天做饭很累，但是秋天给自己一些时间做点好吃的，我真的觉得是能够提升幸福感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能减肥成功的这位听友要点播《时光正好》，周末都是我们的好时光。 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想念很感伤，有你的夏天 肩膀，陪我在以后流浪。可青春就是这样，流着眼泪鼓掌。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明明一声不响，等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 愿你这个周末拥有好时光。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呢，要送给徐徐徐大大大大和他的最重要的徐先生。他说此时此刻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下班后徐先生在车里等我，听着广播。恋爱四年，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出去旅行，因为工作的原因约会都成了奢望，但是每天能够看到他，我都会很开心，很满意，也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好好的。这首歌送给你，愿我们永远幸福快乐。 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大型动画系列片《丝路传奇》的第一部《丝路传奇特使张骞》已经于10月8号在央视少儿频道黄金时段银河剧场播出，每天两集。这部动画片以汉朝出使西域的特使张骞为主角，讲述了丝路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为了还原真实的西域风貌和民俗人情，央视动画的创作团队特地前往甘肃、新疆等实地采风，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和灵感，从而设计出了大量丰富多彩、极富特色的丝路场景，在视觉上带给孩子们不同于以往的观看感受。古装探案轻喜剧《盛唐幻夜》将从10月18号开始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这部剧以中国历史上最为神秘且繁华的唐朝为历史背景，展开了由四人组成的盛唐探案小分队屡破奇案，共同上演了一出谈情又说案的好戏。这部剧并没有采用常见的影视剧植树方式，而是以单元剧的模式展开，不仅让故事本身自成体系，而且能和其他各级紧密联系。有媒体报道，越南有意翻拍今年夏天大热的网剧《延禧攻略》，已经安排了演员试镜，而越南媒体贴出的两国演员对比照也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围观讨论。借着原剧的热度，越南翻拍版昨天迅速成为了热点和热搜，制作人于正也注意到此事，回应称《延禧攻略》的版权并未售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光临本周最后半个小时的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如果你想送出一首歌，或听到某一首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每到深秋，这首歌就总会有好多朋友点播，大概它真的可以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来自张信哲的《白月光》。启阳朋友说，这一周显得很忙碌，终于回到家中，也终于知道有些事情不必太纠结， 白月光 会过去的。 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月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

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 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先到这里了，祝各位周末快乐。稍后呢是我和陈默带来的两个小时直播节目男左女右，有空的话一会儿继续吧。 北广购物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2号至10月14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